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汤迪行动，编剧徐大康，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三集，奇怪的船舶。 803带着沈西和梁达来到了波迪尔大酒楼，这是一家装饰豪华、具有现代欧洲风格的大酒楼。 小姐，我们想找一下波格曼先生。 先生，波格曼先生正在忙于整理酒楼业务，你们有何贵干呢？ 我们是公安局的。 公安局的？ 我们有事要找他。 哦，请稍后。 Mr. Borgman, policeman here. Let him in, please. 呀，先生，请进吧。 啊，谢谢。 哈，欢迎你们，欢迎，请进来坐吧。 啊， 谢谢。 你就是伯格曼先生？ 对，可可伯格曼，我是酒店的总经理，一向在中国合法经营。几位先生听到我们这里有什么不合法的事情发生？ 不，我们今天来拜访你啊，是想请教一下。 哦，对不起，请问你的尊姓大名？ 啊，我叫刘刚。这位是沈西。 啊，你好。 你好。 这位是梁达小姐。 你好。 你好。哎，米璇，给几位先生小姐倒茶或者一点咖啡，怎么样？ 伯格曼先生，不用客气。 好，没问题，没问题。刘先生， 嗯， 我们酒楼有什么地方违反了政府的规定，请你直率地告诉我，好让我们改正。 不，我刚才说过了， 嗯， 我到这儿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想来打听一个人。 哦，一个什么人呢？ 你这儿有没有一个绰号叫金唱片的女歌手啊？ 金， 诸位请用茶。 啊，谢谢。 好，请。Miss Yuan， 嗯 嗯，我们这里好像是有一个叫金唱片的歌手，是不是？ 嗯，有的。 嗯，她的名字是？ 嗯，是叫玛丽花。 玛丽花？ 嗯，是的，是叫玛丽花，不过她还有一个名字叫萧晴。 那他住在陕西北路康定园的是不是？ 啊，这个我们不太清楚，我们一般不问员工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 哦， 波格曼先生，他今天晚上会不会来这儿唱歌？ 他是跟我们签约的歌星， 哦， 所以他应该会来的。 嗯， 昨天我不知道 Miss Yuan 昨天晚上他来了没有。 总经理，金唱片已经有2天没来了。 是吗？这就奇怪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不过想来他不会觉得我们这里工资太低。 嗯，这倒不会，他今天已经托人打电话来说下午4点钟来波迪尔。 刘先生，这位女歌手是不是触犯了什么规定？ 哦，不，总经理先生，我们只是想通过她了解一些情况。哎，对了，我听说伯格曼先生很喜欢跟我们中国做生意啊。哎，你在四川也开了一家酒楼吧？ 是的，我们现在欧洲人还有很多德国人都喜欢跟亚洲人做生意，而且我个人特别喜欢跟中国人做生意。我在四川有酒店，在台北，就是台湾的台北市，也有一个酒店。 哦，那么伯格曼先生还做其他生意吗？ 好，我没有做其他的生意。我以前是在德国柏林的《新时代》杂志社做记者，写一些文章。 哦，伯格曼先生是弃文从商啊。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知道你们中国的法律，我做酒楼的生意，非法的事情我是不做的。 伯格曼先生， 嗯， 听说令尊在世的时候是一位了不起的航海家呀。啊， 你是说我的父亲？ 对对对。 哈，没想到刘先生对我的情况很熟悉。不过我也觉得不奇怪，我祖先经营航海业，在欧洲有一点名气，曾经开过3个轮船公司。 哦，对不起，我是随便问问的。 刘先生要是有兴趣，请过来看看我祖先的轮船。 哦，是照片？ 哦，不是，是我从德国老家带来的船模。如果你们没有急事，可以跟我过来看一看。 没想到可可伯格曼先生还喜欢收藏航海模型啊。啊，来来来，我们开开眼界吧。 这个玻璃柜里放着是航海模型，有2架是我父亲传给我的。 嗯， 都是用铜纯的铜浇铸的。 嗯嗯， 你看那船上的帆布浇铸的那么薄， 嗯， 好像是被海风吹得鼓鼓的，非常逼真吧。 做得真好。 哎，你们再看这一架。 嗯， 这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父亲的，依照16世纪希腊 Piraeus 港的民间帆船仿制的。 哎，这艘船好像很眼熟嘛。好，伯格曼先生，也是你父亲留下的？ 你指的是左边那艘船？ 对。 哦，不不不，我这是我在南美的一个朋友送的，他的船名叫 Hammer Bundy。 Hammer Bundy。 嗯哼，他是我的好朋友。20年前，他曾在我父亲手下的公司里干活，后来在我父亲帮助下，自己开了一家轮船公司，并有了一艘当时说来吨位不小的轮船。同时依照船的原样仿制了这个模型。 这艘船后来怎么样了？ 哎，我的朋友很倒霉，后来他在股票市场吃了一次大亏。 哦， 在送给我这个船的模型的第2年，他的公司破产了，后来债主逼债逼得很急，在1985年的圣诞节前，他把船拍卖掉了。 啊，哦，那么这艘船当时卖了多少钱呢？ 那个时候被迫卖给一个西班牙的船东，听说卖价才75万美元，还不到原来价格的1/5。 嗯， 那么这位黑莫邦迪先生一定很伤心了。 是啊，当时他非常非常伤心，这不仅仅是因为船的价格太低，而且因为这个船是他在我父亲帮助下新建造起来的第一艘船。到了第2年的春天，他离开南美，我从那时候到现在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 邦迪，黑莫邦迪。 嗯， 哎，这船现在不是停泊在黄浦江吗？ 对对，你说的很对。去年冬天，上海有一家旧船利用公司 从西班牙船东手里买下 Hammer Bond 的这条船，用的就是这个旧船的 FOB 价，也是很便宜。 嗯， 又从西班牙 Atguna 港运回来6000吨化工原料，为你们的政府节省了很大很大的一笔钱呢。 有意思。哎，伯格曼先生， 嗯哼， 我们虽然是中国的公安人员，但是绝没有怀疑你在中国的经营活动。 哈哈，没问题。 因为我们了解你确实遵守着中国的法律。不过有一件事还是想请教你，不知道你是否 刘先生，你不用客气，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尽力配合你们。 哦，沈先，你把那枚小圆币拿出来给伯格曼先生看看。 伯格曼先生， 你 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 伯格曼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不便之处啊？ Bondi， 你们怎么会有这枚纪念币？ 啊，是一个朋友送的。 这是 Hammer Bondi 公司的纪念币，我的这位朋友有个规矩，凡是在他的公司里工作，他都发给这样一枚纪念币。我想这也是他扩大自己公司影响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那么你能肯定这确实是他公司的纪念币吗？ 不会错的，刘先生。说到这枚纪念币，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还专门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呢，结果他在南美看到了新时代上我的文章，还很不高兴。 哦，为什么？ 哦， I'm really sorry, I feel bad about it. 不不不，伯格曼先生，我没有难为你的意思。我们交谈了很多啊，我希望伯格曼先生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各方面的生意都兴旺发达呀。啊，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的耐心耗到家了。 就是，提醒他一下。 哎，我说老刘啊， 啊， 现在几点了？我的手表停了。 嗯、啊，哟，3:50了。 哦， 伯格曼先生， 嗯、 啊，我们还要赶回局里去、 啊， 以后有机会再来拜访您啊。 哎，欢迎你们经常来哈。 好，好。 那么，刘先生，关于玛丽花的事情，你们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不用了，不用了。伯格曼先生，就这样吧，谢谢你。 哎， 打扰了。 哎，没关系，不客气。Miss Yuan， 嗯，你替我送几位客人啊，刘先生、申先生、梁小姐，嗯，我就不送你们了。 啊，好，刘部 长，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哎，阿林仔， 嗯， 你今天是怎么了？干哈都忧郁个？跟杨老板磨什么嘴皮啊？ 就是，好像看了一部劣质慢动作电影，真让人受不了。 你们不知道，我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哦？ 什么？ 哎，你们注意没有？那几架船模的桅杆底部啊，都刻着很小的一排同样的英文字母，意思是慕尼黑模型有限公司。这几艘船呢、啊，都是这家公司制造的。Hammer Bondi在南美开轮船公司， 嗯， 他有什么必要专门回到德国去制造一艘船模呢？ 你的意思是？ 据我所知啊，仿真船模非得要看到船本身的图纸和实样才能按比例缩小制造，而船上的图纸呢，至少说也要近千张。谁肯从德国到南美来回运输那么多图纸，仅仅是赚一只船模的钱呢？ 那你的意思？ 再说他的酒楼为什么偏偏英文字母也是邦迪呢？嗯， 原来你是说黑姆邦迪不是别人，正是科克伯格曼先生本人。 我就是这么判断的。哎，沈西， 嗯， 你在湖中的档案里有没有发现什么跟恒风轮有关系的人呢？ 我想想。 嗯， 对了，湖中有个中学同学，一向很哥们儿的，现在刚刚调到恒风轮去工作。 他的名字？ 他叫李林，是船上的小管轮， 小管轮。哎，803， 嗯， 要不要马上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不着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弄清楚湖中的死究竟和恒风轮有什么关系。当然了，也很难确定李林将会是什么样的危险。这样吧，今天是2月9号，距离恒风轮起航还有5天，我们先分头行动，摸清王强的去向和湖中写信叫他老婆来时去的真实情况。 好， 然后顺藤摸瓜，把对恒风轮有威胁的毒瓜一个个摘掉。 从阳光大楼奇怪的枪击案，湖中的突然被人毒死，湖中身上的小圆臂，以及同波迪尔大酒楼总经理科格波格曼的交谈中，803已经发现这一切多少同即将起航的恒风轮有关。在车上，803做出决定，自己先回去同湖中的老婆见面，进一步了解湖中死之前的活动，派沈西和梁达调转车头回波迪尔大酒楼等候金唱片的出现。这时候时针正好指着4点，沈西和梁达走进了波迪尔大酒楼底层酒吧歌舞厅。 请问星星小姐用什么饮料？咖啡吧，两杯吗？ 不，一杯，我喝雪碧。 哎，好的。 沈西，据我了解，金唱片是这儿5个女青年歌手之一，其实唱得并不怎么好。 是吗？ 但是他有一帮小兄弟给他捧场，乱轰乱捧，把他给捧红了。 哈，哎，梁大，梁大作家。 哎呀， 我一直在想，那个科克波格曼可真不是个玩意儿。 嗯， 要不是803看得仔细啊，我差点给他蒙了。 嗯。哎，沈西， 嗯， 你别口口声声的叫我什么梁大作家，梁大作家，其实你眼睛里只有803，哪瞧得起我呀？ 这算什么话？我可没小看你啊！ 哦， 嘘，我们换个话题。 嗯， 先生、小姐，请用咖啡、雪碧。 谢谢， 谢谢。我发觉这儿的咖啡味道和我家里的没什么两样。 好了，你凑合着喝吧。 我看清了这儿所有的人，全是没事的人喝着没有底的咖啡，好像在用眼睛寻找什么，又像什么也不寻找，毫无目的的转来转去。哎，梁小姐，抽支烟好吗？哈。 别开玩笑了。 不该在这时候想你，可是我心不顺，我已怕你的影子天马无力。 现在台上唱的好像是农庄摇滚。 农庄摇滚 是阿巴尔特雷雷做的曲子，很好听。 哎，梁大作家，不是我吹的。刚才我一踏进杨经理的办公室，就觉得那个杨老板不对劲儿。 沈西，你别再唠叨你的直觉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先前我看过一本书，是谈人的气味的。 哦， 比如说吧，法国人身上有骆驼气味，英国人身上有草蛇气味，美国人有水牛味，苏联人有河马味，这希腊人有非洲大象的味，瑞典人有黑猩猩的味，西班牙人有青蛙味，阿拉伯人有印度大象的味。 别胡扯了，科克波格曼是个德国人。 哎，德国人身上应该有野猪味，可他没有。 什么？野猪？ 对。 那么中国人呢？ 中国人？我不好说了。 好了，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你是写书的， 我班门弄斧了、 哎、快说快说。 哎，告诉你啊、嗯、中国人身上的气味外国人做过试验， 哦， 得出的结论是 什么？ 乌龟。 嗯，真遗憾。 那是说你们男人的。 轻点。怎么到现在这金唱片还没出来唱歌？ 哎，我也正纳闷呢。你听，隔壁桌上有两个人正弹着金唱片。 怎么金唱片没上场演唱呀？ 嗯，谁知道，没有他波底儿照样有那么多人，照样赚大钱。 我看呀，还是有不少人喜欢听他唱的嘛。 那也不见得。哎、嗯，我告诉你，你千万别声张啊！金唱片今天不会到波底儿来了。 你说什么？他正在走红的时候，怎么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呢？ 他那个 什么劳改犯？ 哎呀，别大惊小怪的。跟这边客人谈谈话，你及时和八零三联系。 好的。 哎，哥们儿， 嗯， 我刚才听你说了，哎呀，真扫兴啊！哎，金唱片这妞到底怎么了？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我是谁这没关系，来来来来，抽一支。 哎，别客气。 哎，你认识王强吧？哥们儿，不瞒你说啊，他欠了我1000块钱，我今天就是找他还钱的，帮个忙啊。哎，不会亏了你的。 阿黄，他刚才偷听我们说话呢，哼，不要脸。 哎，小姐，这话多难听啊。我是做服装生意的，只想打听王强这小子去哪儿了。 行了行了，我不认识你，趁我现在还没发脾气，快走你的吧。 哎，别发火别发火嘛，这都是生意上走的人，何必吹胡子瞪眼珠的。哥们儿姐们儿，请留神记住小弟的名字，郝有才啊，到时候说不准要小弟我帮个忙的啊。拜拜了。拜拜。 是803来电话了。 嗯。 喂 喂，803，有什么急事吗？803，你这城隍庙来的消息准不准？我这儿倒快有眉目了。 你别磨蹭了，叫一辆出租，赶快到我这儿来，时间很紧。 那么梁大作家呢？ 让他早点回去。 哎，给我！你这算什么话？我告诉你，803，你可不能需要我的时候就用我，不需要我的时候就让我滚蛋呢。 你，哎呀，小梁同志，这回你不能去。 为什么？ 持枪的罪犯很危险。小梁，请你原谅我的态度。叫沈西听电话，沈西 给。 哎， 半个小时以后你一定要赶到城隍庙北面的福明街，我在路口等你。 是。那么梁作家呢？ 别啰嗦了，情况紧急，快去。 眼睛在每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 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境，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 刚才播送的是《邦迪行动》第三集《奇怪的船模》，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姜玉玲演播，张坤由雷长喜演播，王强由王肖冰演播，黄良由刘晓庆演播，老杨由佘晨光演播，萧琴由费丽君演播，伯格曼由顾鲁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玉珠、曹毅、连书良、肖丹、李俊峰、朱少俊、张宁、邵华、方健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邦迪行动，编剧徐大康，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境，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 第四集，城隍庙追捕。 上海的城隍庙一带是热闹繁华的商业网点，老城乡居民住宅纵横交错，散布在商业网点中间。此刻沈西被803匆匆招来。 803，王强的行踪是怎么发现的？ 我刚到局里，跟胡中的老婆没说上几句，联防队办公室的电话就来了，说王强持枪闯进了一家茶馆店楼上，把那儿几个正在搓麻将的人吓得要死，把桌面上的钱通通交给他了。 这家伙打枪抢赌， 沈西啊，现在看来他迫不及待买些枪就是为了这一下子。哎，到了，就这儿，我们上楼吧。这儿是联防队吗？ 是的， 我们是公安局刑侦处的。 你们来得真快啊，同志。 同志，这持枪抢赌的罪犯在这里已经晃荡了半个小时了，我们已经通知了派出所，现在有两个民警在现场盯着他。但现在人多拥挤，无法接近这个家伙。 沈西，估计他要经过湖心亭边上的九曲桥，那是唯一的一块小开阔地。我们一前一后截住他。 是。 照一张城隍庙的照片非常不错啊，很便宜，2块钱一张，立等可取。 Hello， 你好。 哎呦，外国朋友来了啊！照一张怎么样 ？How much？ 什么？啊，两块两块。 How much？ 哦，两元。 哦，耶耶耶耶！ 来来来，外国朋友来，在这儿坐。 司机，算了，让他过桥。这儿的人太多了。 是，巴林三。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司机，他的枪在包里，注意他的包。 嗯， 情况不好，司机，这家伙把包提到胸前，拉开包的拉链了。你转过身去，阻止那两个盯梢的民警前进。 嗯， 他发现他们了，叫他们撤离。 好事儿，让他们给搅了。我马上请他们撤。 喂喂喂，随便吧。哎哎，两位， 怎么回事？ 随便吧。 欧米伽，真是欧米伽啊！ 别往前，我是市局刑侦处的。上衣口袋露出的证件，他发现你们了，他得把土枪拔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你们把他交给我。 是。 哎哎哎，两位，此不要不了，欧米伽，此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司机，看来这乡又拐进沉香阁弄了。那条弄堂通河南路，我从另外一条弄堂绕过去等着他。你跟他保持距离，别让他感觉到什么。 是，八零三。 803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沈西跟在王强后面，紧盯着那只黑色拎包，在人群里挤着往前行走。还没走出几步，前面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乱作一团。 哎呀，不好了，有人偷了我的钱包了，有人抓 住了。803，前面乱了起来。 怎么回事？ 那个男人就是他，我钱包有500块钱 呢。大家让给点，大家让给点，让这位大嫂指给大家看。哎，快点，快点，别让他跑了。 就是他。哎呀，我这一口啊，哎呀，500块钱。 好啊， 你干什么？ 我一看你就不是好东西。走，到派出所去。 你不是我， 不是他呀。 你他妈瞎了眼了？快放手，看我一枪毙了你。 开枪了！ 谁都不许动，不然我就开枪了。 大哥，再见。 八零三，王强这家伙闯进附近的居民家去了。我看这小子还算冷静，要不准闹得鸡飞蛋打。我进去了，怎么对付他？ 学习，别莽撞，万不得已不能开枪。 明白。 谁呀？这是谁？ 骂他，不许找我。 你， 王强，你跑不了了。我是公安局的，快把枪放下。你再上了一步，我就杀了他。 哎呦， 把门关上。快开门，你跑不了了。哎，他人呢？ 他从老虎窗跑了。 妈的，这狗东西！ 哎，沈西， 看你，他跑了， 你伤着没有？ 没有， 差点伤了这个老太太。 那家伙一登上房顶，那儿都是密密麻麻的居民住宅，房顶连着房顶。这家伙一眨眼就没影了。 哎，我已经派人跟踪了。哎，别垂头丧气的。 就在这个时候，老城隍庙的西边的沉香阁路尽头站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她东张张西望望，好像在等着什么人。正当她等得失望想离开沉香阁路时，后面有一个人在她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嘿，小琴，你在等谁呀？ 哎呀，阿黄，吓了我一跳。 怎么孤孤单单一个人呢？啊，那好，老哥，我陪你玩玩。 别动手动脚的，请你规矩点。 多日不见，学得一本正经多了。看来把老哥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啊，怎么，到咖啡厅喝一杯？ 我没有空。 哟，把三个表情了。告诉你，我又向伯格曼杨老板介绍了两个歌手，嘿，冷菲斯 绝对不会得比侬坦白，侬不要拎不起。 你管你，我管我，咱们不是早就讲过不来往了吗？ 不来往？好，你现在唱歌唱红了，头也发昏了啊。不过， 不过什么呀，阿黄，我晓得你的意思，你要波格曼炒我的鱿鱼是不是？可没那么变的。 炒你鱿鱼？我也没跟他龌龊。 那你准备要怎么样？ 也没怎么样，我只是想，公安局正在抓一个人。侬们也跟他拎不清的一抗起来。 阿黄，真是捏着鼻子做梦啊，叫人家透不过气来。我看你啊，不要拿公安局来吓我，我吓不起。 好了，算了，你就别再装腔作势了。哎，听说你的相好压铁锅逃回来了，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啊，我不知道。 要知道，捉拿他的通缉令到处都有，恐怕他插翅也难飞呀。 这个跟我不搭界，他是他，我是我，你不要吓唬我。 好了，小琴，别像台上演唱演的那样像模像样的。我今天碰到你，算你运气好，我是来救他一条命的，侬不要拎不起。哼， 你， 我怎么了？嗯，哎，你看看，这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 你看我手上放的是什么？ 一块纪念币啊。 再仔细看看。 哎呀，上面写着英文，我不认识。 看你还火气这么大，算我真是倒了霉了，碰到一个不识英文字母的大歌星。这上面，哎，我念给你听啊 ，BONDY， 这是英国一个亿万富翁的名字。 嗨，这东西呀，我以前看到过。 小琴，我身边还有三块，都是一样的，纯金24K 的。 嗯。 不过这种纪念币还有一种特殊的用场。王强要是想跟我去冒一次险，我保证留给他一条生路。嘘，这人太多了，你跟我走一趟，我再详详细细的告诉你。 要么到我姨妈家。 姨妈 就在马路对面啊。 他一个人在家？ 他正在上班呢。 哦，那好，走，这就去。 走。 这地方不错呀，啊！ 你快点说吧。 急什么？喂，先给我倒一杯白兰地。 哎呀，看你这模样，好像我成了你的佣人了。 你这贱货，见什么人勾搭什么人，还远不及一个佣人干净。 哎，阿黄啊。 哎、 我姨妈下班快要回来了，你快点说。 啊，好。再来一杯。 啊， 倒了酒，把钱拿出来。哎，别装的吃惊的样子，这是规矩。 你呀，别总是钱呀钱的，我们之间真的还要分你我吗？一点旧情也不讲。 你说的好听。关键时候你会卖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 黄良， 嗯， 我什么时候不把你放在心上了？别好没情义的。 哎，酒不错，再给倒一杯。不，我自己倒，你去拿钱去。嗯， 阿黄。急什么呀？你怎么不给我倒一杯？ 得了，别脱衣服，别装腔作势了。你以为我会被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你他妈的那个压铁锅一回来，你就同他好上了，我会不知道吗？你这贱货，把钱拿来吧。 你给我出去！我不稀罕你说什么，不稀罕你有什么办法救王强。 啊，是谁？别开门！ 是我姨妈，你快点从窗子里出去，快走啊你，快点！是你，王强。 我来了。 你怎么了？脸色很不好看。 别说了，真他妈倒了八辈子霉。 在老城隍庙碰到老和尚了吗？ 老家伙头也不抬，只管捏他那面人，我他妈差点想一拳打过去的，妈的！ 看你这火燥性子，什么时候可以改一改呀、啊？王强，快点告诉我，他到底说了什么没有？ 小琴， 嗯， 看来我们的计划泡汤了 啊！ 今天我们说什么也得离开这儿， 这 已经有人盯上我们了，给他们发现我在这儿，还不派个部队包围了我？ 怕什么呀？我们又没做什么事儿。 哼，小姐，我们跟人耍了 啊！ 老和尚他们一伙人跟咱们不是一条心。我看我们也该分手了，到后来连累金唱片，说不过去。 王强，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存心？ 哎，哭什么？我压铁锅不欠你什么情，有啥好哭的？ 我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够了！我先前跟你好过，可是你哥哥的罪我不是去顶了？我他妈的蹲牢笼子，谁来伸出一手帮帮我？不要说别人，你金唱片还不是像没事人一样在杨老板的酒店里唱你的丧歌？ 你不要提到我的哥哥，他更不欠你的情。 得了得了，大家谁也不欠谁的。 你， 嘘，如人。 谁？ 我。 啊，行。 哥哥。 哎，亚铁锅，你碰到老和尚了？ 啊，碰是碰到了。 他说了什么？ 这老家伙说…… 哎，你快说呀！ 他说，邦迪这生意不做了，叫我把枪扔了。 哦，有这回事儿？我们还没有动作，他怎么知道要出事儿啊？ 阿秀，我们给人耍了。在城隍庙那儿，我差点没给人出卖了去。一个年轻人紧盯着我不放。 哦，亚铁锅，你被公安局盯上了。 哼， 哎，我问你，你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尾巴跟着？ 阿肖，你也慌起来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咱们被一锅子端出去，大家全都倒霉。哎，亚铁锅，你那把土枪呢？拿来给我看看。 枪 啊， 在我身上，有这铁家伙，万不得已能够抵挡一阵。 切，看你这土八路样，快给我看看。 急什么？阿肖，不是我不仗义，我白白为你顶罪坐牢，不去说他。现在你听老和尚一说什么邦迪行动败露，脸上就露出了凶光。我看得出你想把我除掉是不是？ 我他妈的哪一点给你添麻烦了？你狠心对我像这样大毒手？ 鸭铁锅，你疯了？ 阿肖，对吧？我叫你一声肖哥。鸭铁锅，你 什么他妈的邦迪鬼玩意儿了？你们把我当枪使，说得好听，上船以后给我钱，钱呢？钱呢？ 哎，阿肖， 你无情无义，就不要怪我不认人了。 铁锅，你不许胡来啊！钱我这儿有，你把枪放下。 秦妹， 别理他。我料他没胆量开枪，他这种不成大器的家伙，我真后悔帮助他逃离劳改农场。我们走。 站住！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开枪吗？小心，你离他远点，你看我一枪崩了他。 别， 你别在我脸上， 别开枪。王强，我求求你别开枪，你要是开枪就让我们兄妹俩一起死，我绝不离开他。王强，王强，我哥哥帮你逃出劳改农场，想不到今天有这个下场，你好心狠，好没良心。 我恨不得一枪把你们俩都打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妈的，他们在抓我，我无处安身，你们又在耍弄我，叫我怎么受得了。 王强持枪逃跑以后，八零三和沈西把老城隍庙那个捏面人小贩带到公安局。他戴着一顶旧绒线帽，年纪大约50开外。 八零三，他来了。 哦，老先生，您请坐。 哎哎，好好好， 我们还不知道您的姓名呢。 我叫范科，同志。 您的职业是？ 小摊贩 啊， 您知道是捏面人的。 那么从什么时候起在城隍庙做着生意的？ 快25年了。 你没有其他的工作？ 25年前我曾经在城隍庙里做过帮工，所以到现在人家还叫我老和尚呢。文化大革命以后被扫地出门，我就开始干捏面人的生意，维持自己的生活。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没有了。不过 说下去。 后来认过一个干儿子，我不用瞒你们，他就是你们正在捉拿的越狱犯王强。 哦，你能这样坦率，我很感谢。哎，他来找你一定有很重要的话对你说吧。 他是来跟我告别的。 他准备到哪儿去啊？ 这我不清楚。我跟他说，无论到天涯海角，要记住一句话，行善为本。 范科先生，你知道他是在逃犯，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在跟你说话的同时手里正拿着一把土枪，对四周那些手无寸铁的人群是一种威胁。 这我没看见，我正在捏面人儿，我想给他捏个孙悟空，可是他马上就离开了。 哦，他喜欢孙悟空？ 哎， 你对他很了解啊？ 王强5、6岁的时候就喜欢孙悟空，那时候他父亲去世了，母亲还在，经常带他到我摊子上来，我就给他捏个孙悟空。我还有个意思呢，是孙悟空送师傅上西天，行善为本。 好吧，范先生，有王强的消息的话马上告诉我们。 同志啊，这孩子需要帮助，需要人的帮助。他过去触犯了政府的刑法，可是他毕竟还是个青年，这孩子个性倔强，会狗急跳墙的。 这我们知道，范科先生。范科先生，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好， 在这儿。803，电话。 好，沈西，送范先生出去。 好，范先生，请。 好。喂，我是803。 803吗？我是小丁啊。 有什么情况？ 按照你的命令，我们对王强实施了新的跟踪，现在他已经被我们抓获，另外那只丝质的土枪也被缴获了。 把王强给抓了？ 对。我知道你的意图，你是想欲擒故纵，把他们一伙人一网打尽，可是我们突然发现有人想杀死王强，幸亏我们及时赶到啊。 那好吧，把王强带回来。 是。